讲，中国人流的血跟台湾流的血 是 最近的地方。 他说我们都是红莲子孙啊。 没有，可是我跟你讲啊，文化差异真的已经大到不。 文化差是有差，可是本性是一样，就是我们的根是一样， 我觉得不一样。 根是一样，可是 我 们的认知是不一样。 我真的觉得不一样。 就是我们就我比方说好，假如那天假如突然美国突然说好，我保护你美，我保护台湾，可是我们要全部当美国人，你要吗？ 我当然要啊，美国人 不要，为什么？ 你病吗？就是美国薪资比台湾薪资高多少、啊？ 收换，可是我觉得你、就是、 什么收换？他们脑袋烧坏了，收换、啊。 就算就算好，你就算美国人，可是美国人来讲哦，因为你 台湾唯一的要我 想台湾什么？ 台湾唯一好地方 是 什么？你知道吗？健保唯一好中医就 健 保、 啊， 健 保为什么？可就健保好，就是那样子。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找到一个人，就是人 我跟你讲，在美国，我随便讲一下，看牙医， 对啊， 洗牙。我跟你讲哦，你没有三四百美金，你跑 不是 台湾呢？台湾几块美金你知道吗？三块美金，三块美金跟三百美金，你能比100倍？ 我讲到最后，人到就好，就像台湾以后到没挂美国，到最好再好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还是人种问题，就是我们还台湾人还是要自己保持自己的东西。 可是重点是什么？美国假设说台湾是美国的话，我们台湾这边这一区还是台湾，从这么正，我们这边不会碰到那么多美 國。可是我们还是美国人，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我们是美国， 就跟夏威夷一样啊， 对啊，对啊，夏威夷一样。 那感觉是几乎就是你在那边你是过你自己的生活。 我没办法接受， 会有那么多 种族。我没办法接受，就完全是否美国那样。 那你有办法接受跟中国一起？ 我宁可跟中国一起。 我觉得 Why？ 为什么跟中国？ 因为中国人本来是跟我们同一个人群，你知道吗？ 完全不一样。 他们留的东西是跟我们留的东西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完全是可以佛，完全是佛台， 完全不行，完全不行， 完全是可以。 你想想看 ，Linkin Park， 你可以讲 Linkin Park 吗？完全不行， 就是 丢人那个爆炸。我跟你讲，就是丢 人 那个爆炸， 丢人归丢人，可是他们懂的东西，你至少懂啊。你跟美国人阿萨布， 我跟你讲，真的不懂。 我觉得我虽然不懂， 真的 不懂， 他不懂， 可是我们懂，因为我们同讲一样的话，你知道吗？ 那是因为你可能有去接触点他们的，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觉得到最后 是，可是我认为。我去美国以后，我遇到那些中国人，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不一样的。 那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环境不一样，你们可是你们的根是完全都是一样东西。 我不管根啊， 因为我觉得 我只管我从我小时候长大到我。 可是我觉得在他中国的法律的方面，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对于人民控制讯息。 我觉得你们会发展什么艺术什么这些有的没有的吧？发展到最后，大家就因为发展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到一个瓶颈，会到一个battle的时候。你会觉得干，我就想回顾以前，然后回顾以前就是历史， 是 文化， 你 知道吗？文化之后到最后之后发现什么？我们跟他是一样东西，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知道中国人 这样讲，我们台湾只有100多年的文化，就这样子啊。 可是你知道什么？中国人 就是 开始用抖音这种东西吗？为什么他们这种短视频那么流行？他们让人就是觉得，我只要沉浸在这种很短的娱乐，我不用去思考我要做的事情。他灌输人民就是你去赚钱去做你事，但是你不用管国家的事情。就请你去赚钱，你吃饱就好，但你不要思考。我觉得要是要我这样接受，我没有办法。 可是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就是我有很强烈，就是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所以我就算规划，我还是要规划中华民族，我没办法规划到美国那挂，你知道？就是他们是欧美那个群组，你知道？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觉得你的思想太老旧。 就我觉得老是老没有不好，你知道？老可以有他的东西。 没有，我觉得你可以想说，好，我们可能我们的文化是存自于他们，但是你要想一下， 可是我们的人种， 不，你先听我讲完。你要想一下，就是你现在的你，是因为有各种其他的台湾后来现在才出现的文化去塑造成你现在的文化。 有现在说，可是我觉得 你会发现，你可能还没有跟这么多的大陆人去做接触，你会发现到你其实你跟那些大陆人他们的文化是还是有一个距离的差别。 对，他们有距离差，可是比方说。他们的距离差是你可以缩短，因为你们比方，因为你们本来是同个种族去源自于来，可是因为你们的长相，就去比方说你的长相跟美国人他们外国人长相是完全是不一样，可是你可以跟亚洲人的话，就是亚洲人他们是长相都是差不多的嘛，所以你可以懂他们东西啊，可是你可以懂到美国的时候，那个大家的跨越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因为那是你，因为你也去外国留学，可是对普遍台湾人来说，台湾人他们有去留学过吗？普遍的去留学外国是很少，是几率是很少，但可是他们觉得，因为去美国怎么样，福利比较好，可是到最后他们有一个民族感，你知道吗？就算比方说香港， 向往他归到大陆，可是到最后呢，他们虽然觉得不好，可是他们还是大众民，就因为做了什么？因为人都很自私，他们想要利益，你知道吗？利益为什么？利益为什么想利益？就是你想要牙医的东西啊，都是利益啊。可是因为我们都想要说我们的根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比方说好了，我们的到最后我们还是要思考到最源头的地方，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要思考到最源头？我最源头就是 因为 我 觉得 台湾出生了，我是台湾人。 对，因为台湾出生说话，可是你还是美国人，因为你是台湾出生，可是你还是美国人，就这样子啊。 可是重点是， 我觉得感觉 我也不想要当美国人啊。 我 如果今天假设好了啦。中国跟美国选一边，你要当哪一国人？我一定选美国。但是如果今天有多一个选择，说你可以就是我当台湾人，我绝对选台湾人。 对啊，我当然选，我当然我的首选当然是台湾人。 对啊， 当你没有选台湾人的时候， 我绝对不要听中国那种。 我一定选中国。 那你他妈是脑袋烧坏？ 我觉得没有烧坏，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 那种政府，你可以相信他。 没有吗？ 我觉得你也是厉害。 不是，这不是相不相信问题，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那样子的地方的人出来的。 那个是文化方面差别。 可 是 你觉得你自由哎、欸？可是 自由，我跟你讲，你如果我现在随便讲一个好，你现在会使用哪一种社群软体？ 我觉得我想说，你可以相信说他到10年之后还是那样子吗？他100年之后还是那样子吗？你可以相信吗？ 我跟你讲，可如果今天 假如100年之后他不是那样子转的话，你会想到美国人吗？你有意识到说，我好想，我那时候假如说我继续到现在的话，我一定要继续要改变。 我们不能够讨论未来的事情，我们只能从现况去开始 去做。现况的话，我还是 现况的话，中国那个政府就是不值得信任。 他不只信任，是因为他是独裁嘛，所以他 所以我才不要啊， 不能相信 他，对，他不能信任，所以呢， 我跟你讲啦，今天如果你现在是中国人，你根本没有资格讲这句话，你讲这句话，你讲说不想要当什么国什么国人的时候， 可是你有 等着公安过来先敲门。 好，今天我跟你讲，几百年前的时候，他们相信说，他们还是会那样子吗？你知道吗？他们相信说他们还是会那样子吗？ 100年前。中国不是中华民国 吗？我跟你讲，我们今天会这样讲话。 那时候的人根本对政治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只想着说吃饱就好。 是啊。 可是我觉得，你知道台湾为什么可以这样乱讲话 吗？因为有美丽岛事件啊， 是有李登辉，不是因为美丽岛事件，是有李登辉这种总统，你知道吗？ 是因为有 不是，是因为没讲，所以是有李登辉这个总统， 因为 总统讲的话才可以改变这世界。 对啊， 没讲事件，没讲事件会怎么样？ 就是没有美丽岛事件，李登辉根本不会去想说要做這 件事情。不是，没有，我讲完全没有，没讲事件就算没有发生，李登辉本来就是要这样做，你知道吗？因为李登辉说的消息是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有这个人，有这个人才改变这世界，你知道吗？不是因为 我先讲第一点，如果今天没有美丽岛事件，下一任总统不会是李登辉。 没有，他本来就是要传给他那个小孩子的，你知道吗？ 对啊，所以蒋经国如果传给他小孩子的话，李登辉怎么可能？ 不是，那时候是戒严哎，就算你这么闹，这个没样子。 戒严是在蒋经国的时期。 没有，他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戒，是蒋中正的时候开始戒，所以他的儿子想开了才那样子，你知道吗？ 蒋经国的时候戒。 蒋经国的时候戒严的，你去念历史，蒋经国的时候戒严，而且我跟你讲，蒋经国，你知道蒋经国传吗？你知道江南案是什么吗？ 知道。 江南案，江南这个人他妈跑到美国被，在美国被暗杀、欸，他写了蒋经国传，他在美国被暗杀、欸， 因为 蒋经国自己有他妈特务， 就是竹联邦的那个人 他可能自己都有特务的系统。我们不要讲这么深，光是这一点就想看，今天我写了一个我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的传记，我在国外，在不是自己本国内，我被别人家暗杀，这一点是他妈多么恐怖的事情。这跟那种 我觉得这没有， 不要讲中国，我们就讲以前俄罗斯那种苏联那种体系，就是什么可能有 KGB。 可是他已经变成是双面间谍，你知道吗？ 我是不太知道这些事情。 江南案是因为江南他变成他给两方都是假情报，然后他变成在玩弄双方，所以台湾，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 所以台湾才派人过去，然后必须把它处理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东西，需要牺牲的东西。 就是、可是我是觉得。今天讲到暗杀或什么，就表示说这个国家后面是有一个，就是另一种机构，是人民可能不知道的。然后这个 情报局 来做一些，这个是必然的、啊，因为人民不可能需要知道那么多东西啊，你知道？因为我觉得人民光超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很大，我觉得不需要再去知道那些外部 的东西、啊。可是一个国家在运 一个国家需要运营的时候，就是需要去牺牲掉那些人，就因为他需要消灭那些人，所以他才可以让你知道这样子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国家经济那么简单嘛，那去当总统就好，那么简单、啊。 我不能当总统啊， 为 我觉得需要牺牲一些东西啊。 我基本的人的权利是要， 我觉得就好了， 巩固的。 我觉得来猪是好的嘛。 我不管啊，我他妈支持 你 了。 你不管对啊，因为你不管，因为你是外国。可是你比方说，其他全部的人都是需要去吃的，那样的，就我觉得大家就是我没有东西好。 你就想想看，我都吃四年了，我有出事吗？ 对啊，那就是你是年轻人，可是老人就会出事，就这么简单啊。 那你给我一个证据说老人吃了真的会出事吗？ 对啊，就是老人吃了真的会出事啊，就是 没有证据啊， 就是有那证据，就是因为有人吃了出事、啊。 我需要一个完整的报告， 啊、 你懂吗？ 我跟你讲， 然后这个报告是怎么来的？ 比方说、啊， 我需要它的标准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是要一个非常完整的程序。你今天不能够就是往 只要 网络上的新闻上讲的那些东西，你一定要给出一个非常据理的根据。 你知道人不是 computer 的，人没有什么标准，那些机构 没有标准，你没有逻辑，那东西都只是骗人的。 没有，不是骗人， 不一定 是 骗。好，我不讲骗人，我不讲骗人， 它是有人发生。 没有逻辑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信因跟果，因为它没有逻辑。 对，因为它没有逻辑，就这样说，它有可能会发生。有可能发生的话，我就要避免，知道吗？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如果今天这东西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 不可能。可是，比方说它是有可能发生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有可能？你一定要 有 逻辑根据才会知道它有可能。 因为有人吃就是那样子啊。 没有，可是现在先不讲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可是莱猪确实是蔡英文为了要讨好美国政府，他才先他才做这件，因为当初他们是反对莱猪的。然后他们请的那个来证明这件事情的医生，现在却被民进党反告他们。 反过来说， 哦，没有。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来，可是当初国民党时期的时候，他们就是拿这个医生来讲，跟民进党说 我 们不能用来。 我是觉得， 所以这件事情不管这个来猪到底是不是。 政治方面的东西啊， 我觉得本来，因为我觉得人民都会恐慌，人民恐慌是正常。可是因为你去国外，你不能，我觉得你不能用你的去感觉讲，因为你去国外的时候你会感到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台湾人的话，台湾人没办法感觉到东西，因为台湾人就觉得， 所以我才觉得台湾人很没有世界观的。 对啊，台湾人没有世界观，可是呢，台湾人还是台湾人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就台湾人、啊， 因为他还是 因为你就台湾人，你就台湾人啊，没办法。 所以我才觉得就是要让台湾接到世界，那台湾接到世界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跟世界有很多的交流啊。 这个资讯要是透明的。不能像中国那样封锁讯息。 透明到最后，可是我觉得台湾人，可是因为台湾还说害，因为我觉得人都是害怕，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时候，比方说你没办法接受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比方说一开始一定排斥，可能你会觉得它是不好的，可是到最后，因为你没有确定说它对你是好不好，因为你还没死掉啊，你没有确定说你是不是怎么样，因为是你还没，你才十几年而已啊，所以说你吃多。你就死了，就是这样子啊，你懂我意思吗？虽然我觉得它那不是什么不好，我也觉得那不是不好的东西啊，因为就是肉而已啊，就是那是吃的东西啊，因为人满就死，因为我觉得人满就死掉，只是你的超强而已啊。 我觉得方法是这样，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今天一个国际的组织给出了一个标准规范，说好，来 剂好，哦，我现在好，标准规范，那是真的吗？ 我跟你讲啦。 对啊，我觉得 如果这些东西不是真的话，全世界人都受灾嘛。 对啊，就这样子、啊。 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台湾如果要跟世界接轨，我们不就是要听世界的话吗？ 为什么？我觉得 好，我们不听世界的话，中国就继续一边该。我跟你讲，我们就继续活在中国底下。 我觉得没有啊。我觉得这是 什么没有？就是有啊。 我觉得完全没有。好， 你举 台湾那疫苗，台湾疫苗完全不是什么叫接下归国，它都是那样子底下。 什么疫苗？什么疫苗？ COVID-19 疫苗 ，COVID-19 台湾的疫苗他妈能打吗？ 不是，他们从美国不是要运过来的吗？ 啊，美国运过来，我不就是跟世界接轨，我就是用美国的东西啊！啊，美国的东西就是过他们自己的规范嘛。 我觉得你的那个 standard， 他的 standard 就是不一定，他的可能是 based on 大陆的印象之后，然后我们还是照样打的时候，那我们还不是 based on 大陆的？ 我怎么会背上大陆的东西？ 就大陆说我要规格什么样子的时候，好 ，WHO 说我要怎么样规格，然后我们再打他的规格。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尊重大陆规格，我们还是一样的意思啊，我们还是一样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吗？ 没有，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完全不同。你今天讲的是说大陆去影响 WHO，、然后 WHO 再说 OK。可是重点是，我们今天如果要跟国际接轨，我们就是要去做国际 好 组织 的 东西。 对，我们 接 到国际接轨，可是我们的国际是大陆，这么简单的东西啊，就这么简单的东西啊。 国际的东西 不是，我想大 United Nation 它总共有就是有好几个国家组，就是他们是最上面的那个头，美国、 然后中国啊、法国、英国那些的， 你知道拜登说什么吗？拜登说什么？他离开 WTO，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大陆都掌控 WTO， 所以他想要独立 WTO， 他想要自己创出一个 WTO。 那都是题外话、 啊，没有，那不是题外，那是真的，因为那是真的，因为大家 不是不是， 我觉得说， 我跟你讲，那好，今天好，今天好，假设这样，假设好，我们都不要听 WHO， 我们也都不要听，我们什么都不要听，对不对？ 我觉得， 我讲台湾就放在那边计时啊，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参考，那是参考用的，你知道吗？ 你不要觉得台湾多那么厉害，台湾真的不是什么很厉害的。 我没有说台湾厉害，我说 那我今天我觉得不厉害， 厉害啊、 我不听国际的，我不听国际的标准，那我要听什么的？我们自己设标准吗？ 我的意思， 全世界没有人会理台湾自己的标准、啊。 我没有说不听。我的意思是什么？参考，我就不一定完全去采信，你知道吗？ 那我跟你讲啊，不采信，最后会发生什么事？蓝绿两个在那边讲，两边讲，最后是什么？政治恶斗，没有一个完完全全标准的一个 standard 在那边啊，没有一个好好的东西在那边可以看。那我们到最后，我们就停滞不走，我们继续在下面吵。然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们就是一样在一个现况继续就停留在现况，原地踏步。 我觉得那不是原地踏步，那是进步，你知道吗？ 这不是进步、哦， 有争吵还是有？我觉得啊，好， 蓝绿就每天都在吵啊。我们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继续听嘛。 立法院天天打架，我们法律永远都不会过、啊。 那我们就继续，我好讲我们比较，我们比较你的想法，我们比较过国外，还是不会有蓝绿吗？ 这一点是说，就算有国外，对不对？有蓝绿，至少国外这个标准是一个可以去参考的东西。如果你今天说好，国外这东西只是说哦看看就好，我们自己还要想事情，我们自己还要想的时候，我们自己下面的人就在那边继续吵，永远不会有个结果的时候，那国外的东西我们看看，然后自己在那边吵，那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啊。那如果今天执政党，我就说好，我们就先 stay 搞那个上面。 你确定什么时候会发生啊？ 每天他妈去立法院就是在打架，妈的！ 我讲韩国，那我韩国也选上。我讲就是因为政治的力量，你知道，政治就是这样，就是他没有什么力量，可是他就是可以这样掌握。 政治还会就是政治也会牵扯到说好人民上面的一些，类似说你的魅力啊那些的。可是这东西跟你在立法那些东西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立法院是要三读通过，三读通过是要他们要讨论。那如果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地方就被杯葛或干嘛干嘛，反正就是你看看我们立法院那边打架， 完全就会 stop， 完全不会去做那些立法动作。可是， 对啊，那这样不就停了吗？ 对啊， 那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去原地踏步啊。 原地踏步的意思是，可是至少还他们想，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利益在，不管是蓝还是绿，当选之后人都是有利益的，他们还是往他那方向走，对吧？ 对啊，可是 这是不会避免的、啊，就是好、啊，就算说律师不好，好、啊，那我们当然 对啊。可是你现在又 还是有利益、啊， 你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假设说好，我们听来猪就是好的。那我们反过来说，今天假设说国民党上台， 我没有说来猪是好的， 没有，我只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好，今天假设说好，现在因为你认为民进党他们说什么什么什么是不好的，哎、欸，什么什么都是好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一直 stick on 那个，然后我们走，然后国民党今天假设他是执政党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认为某一个议题，这个议题是我可能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只是我们现在没有讨论到，可是到时候发生的时候，一定也是一个很大意。 我觉得他讨论来就是让他想让台湾接到国际的冠军了。 对啊，那今天如果假设，今天假设好了， 可是重点是这个事情是让国民党讨论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件事不好的事情。可是因为民进党想做一件好的事情，能接轨国际，然后让台湾有个共感什么之类的，这样，所以他下次就选他，就是这样做起来的事情啊，可能是这样子。 我不认为说，因为接到国际会有人选他， 我觉得很不会，因为接到国际是让大家认同台湾，因为台湾人的认同度太低，你知道吗？就是你去台湾说你是台湾来的，可是大家的共感是很低的。可是如果让去国际的时候说，哎、欸，我觉得我是台湾人，然后我让他知道，哦，原来是台湾人，就是他在台湾的地方的时候，那国际共感很高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不一样，你知道吗？ 那你想想看哦，我今天身为一个台湾人，但我在国际上我没办法说我是台湾人，因为我隔壁那个邻居在那边靠北。 对啊， 那你忍得了那口气吗？ 可是我觉得没办法，就是因为， 那为什么我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说好了，世界上唯一跟你说一样的语言就是隔壁啊。 可是干他们屁事。 就是因为我们讲都是一样东西。 对啊，所以干他们屁事。 什么干他们屁事？就是我们 他们从头到尾，他们除了清朝是他们曾经统治过台湾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碰过台湾。为什么他们可以说他们台湾是他们？我完全不懂，我完全没有 get 到他们的逻辑点，完全没有任何一点逻辑在啊！ 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我的。 我不管祖先什么，你这样讲好了。你以你这个逻辑来讲，美国现在是英国的，美国现在是非洲人的，美国现在可能是印度人的，美国现在可能是全世界任何哪一个人民在美国有在美国有个地方的，就在美国有个家是美国人民。 你可以这样说，可是他们 就不是啊。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美国现在是在各个国际组织上讲话是最有分量的人。 然后什么？ 为什么？ 因为美国大。 对，那为什么美国可以大？ 那台湾没有大，就是这么简单啊！台湾没有大，就吃一下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没有，可是 我想台湾， 可是以你的逻辑来讲，可是这一点就是怪怪啦、啊。他们今天假设说好，美国大也是因为有这些人来啊。 好，我想，所以我需要怎么样的？我希望台湾可以变成跟那个叫什么，那个沙漠那个叫什么？ 什么沙漠？ 巴基斯坦跟大家什么？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我希望台湾可以跟以色列一样。就是因为它也很小，可是它可以当一个很强的地方，你知道？ 所以我们才要发成 UN， 我们才要可以成功跟世界接轨。 对， 跟世界接轨就是要。 所以我希望的事情就是台湾可以站，但台湾最好就是可以站。我但死都不希望我当大陆人，我不希望当美国人，我希望我自己是台湾人啊。我但有这种想法。 但你们刚刚讨论前提是两个，如果要选一方， 对啊。可是因为我觉得，毕竟跟你说一样语言的人，他们的感觉是一样。我的想法像，虽然你可以反驳我怎么样，可是因为我觉得美国人那种样子就是 Asian people， 就是黄色皮肤那些人嘛。可是因为我们跟你是一样，可是到最后虽然我们是对方，可是因为我们都是亚洲人，我们到最后还是可以和平的，你知道吗？ 你们是各有各的， 对，因为我觉得都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我没办法说，我没办法反驳你说你的。 他在乎的是人自然的天性，就是选择与自己相同。但你考虑的是时事， 你去未来，对，你考虑现实，考虑现实面。然后我们过得好，然后呢，到最后，我们没有一个民族认同性。我们要教我们的小孩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假如我小孩跟我说我是什么人的时候，我要说什么？我是美国人吗？ 我是台湾人。 对啊，你说， 我跟你讲，这一点就怪怪。纽约的人，他们不会说，他们可能会说自己是 United States 人，可他们会说 I'm from New York， 你懂吗？就是这一点是完全没有差的、啊，因为 那是 bullshit。你拿护照出去，你说你是纽约人，他妈你有屁用吗？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我觉得就出国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现实的事情啊。 我死都不要说我是中国人，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对啊， 我就不是中国人啊。我是台湾人啊， 对啊， 我跟你讲，你今天在中国的体系下，你的小孩起床唱什么起来什么的，你要唱那种垃圾东西吗？ 我觉得还是要去当中，我觉得还是当台湾人。我宁可去规划说， 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是中国人，你没有说你是台湾人的权利，你没有说你是台湾人， 我宁可被杀掉。 你讲， 我就被杀，我被杀掉就好了，那简单事情啊，我被杀掉。 那你他妈为什么要当中国人？你有病是不是啊？ 为什么不能死掉？我就你不死掉吗？ 干，你这个逻辑真的是爆掉一个，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讲哎、欸。 我觉得啊，他空哥看太多坤哥。 坤哥是什么？ 我觉得好，你去当美国人。 他是选择安逸型。 你过得好，说话。可是你还是美国人，你的全部还是，就是你完全是美国人。 好，我换个逻辑来讲，你今天在中国，你过得好，你讲的话都一样，你还是个中国人。这不是一模一样的逻辑吗？我完全不懂你在讲什么哎、欸。 那你当美国人比较好吗？ 我可以说我是台湾人啊。 说话，那就跟 那你现在在中国， 我不能说是台湾人吗？ 对啊，可以啊，你被枪毙啊？ 为什么？为什么被枪毙？ 因为你不能过。 我在中国说我是北京人，我会被枪毙吗？不会啊。可是因为我中国是为什么？我规划到一个省，你知道吗？为什么被枪毙？ 不行啊，因为 什么不行？ 我跟你讲哦，你现在在香港说你是香港人，就会出事。 对啊，出事，所以呢？ 什么出事？你看李志英， 不是， 你看黄之锋。 但那是他出头，可是我还是可以说我是香港人，就这么简单。香港还是有代表国际奥运的，不是吗？不是吗？你这样，你完全就是因为你去美国，然后你去吃到那东西，你就觉得 OK， 我去到美国呢，我想干嘛？怎么样？我想让他省之后，我回去很好。可是因为台湾人全部，可 可能一半以上都完全没有去的地方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我跟你讲， 我知道你是会因为觉得台湾可以到很好的地方的时候，可是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归根到底的时候， 不是很多外省人他们之后当初移民到美国吗？可是他们却是深蓝呢、欸。他们为什么都 是为什么他们到了美国之后还是支持这样 子？根都是一样， 为什么 根都是一样的、啊？ 我 们跟文化，他们跟文化就是不一样， 他们不是还回台湾来投票吗？ 我觉得价值观这东西是你从小养成的。 嗯， 就是你可能你今天在台湾的时候，你从小长大、嗯，你就是被灌输。像 是我觉得 当然我自己讲说 是一样的， 我自己可能我爸、啊、就是比较绿一点点、 嗯， 所以我可能也会听到很多比较关于绿色方面的一些资讯、嗯。我觉得就是从小你会听到的东西，会塑造你的价值观。今天你就算到了别的地方，你到了别的地方以后，你可能会对你这个地方的事情，你会比较没有办法 relate， 因为你已经离开这个地方有点一阵子了。可是你可能还是会就是遵从你之前的价值观去判断这边的事情，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假设啦，我也不太确定，可是可能他就会觉得说，还是那个国民党讲的还是对的啊，民进党讲的就是怪怪这类的，就是因为根据你之前的价值观去判断，你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可是那你现在有觉得台湾有在进步吗？ 我不敢说台湾有进步，因为我其实也不太知道，我才在台湾才几，我生出来我也才二十几年而已。就是才那么短的时间，但是我敢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很庆幸我今天在的社会是我可以讲什么话，我想要讲什么话我就可以讲什么话，我今天只要不要去 assault 别人，就是我不要去攻击到人家，我不要去侮辱到人家，我讲什么话都是可以的。可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我遇到的朋友他们都会跟我讲一句话，他们会跟我讲说，我们在那边是不怎么谈政治的。 是，对， 是 他们 我光是想要这一点，我就会觉得，就是说，你今天可能人民现在过得还蛮好的，可是可能某些地方的人过得不一定是这么好，可是他们没有发生的地方，那我今天出国，我一定遇到的是家境比较好的人，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说家境比较不好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那我就会觉得说，今天你在一个国家是完全没有办法发生的时候。假设我今天假设我也是在这个国家的人，台湾突然变成一个相比美中国这么多其他城市，我们其实只是一个二线甚至三线甚至四线 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发生的可能。那 我要干嘛？我就继续活在他们的制度底下，然后我什么话都不能说，我说的话也不会被听到，因为他们就是照着他们的政策去走。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再套一句话讲啦，我自己之前是一直我在那边就是根据，就是我们学台湾的历史嘛，我们二战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日本殖民地嘛，然后日本放弃我们，对不对？其实日本放弃我们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说我们会是中华民国的，可是中华民国却突然跑来，然后占领我们。也不是说占领啦，就说接收嘛，蒋介石来嘛，然后什么228事件啥小的，然后又白色恐怖事件，可重点是我们台湾人从来都没有办法发声的，我们台湾人从来都没有办法说，哦，我就是台湾人，我要自己独立，我根本不要管你那些中国来的人。说实在，外省人那时候其实是中国来的人，根本就不是台湾人。 台湾人本来就是一个接收度很高的一个。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曾经不是一个国家，我们都是被殖民的，我们被殖民惯了，我们只会觉得说有另一个政府来，好像会帮我们。结果这个政府是干嘛？ 他希望说他是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啊。对啊，结果这政府是来这边跟我们讲说，我们每天要攻打大陆， 就是利益的关系嘛。 对啊， 就是、完全是利益的关系。我觉得，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人， 我觉得最好就是我们台湾可以自己当地方。 对啊，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开始，因为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被牵扯到戒严时期的那种中华国民党，然后中华民国那种灌输、那种知识的灌输，我们的价值观是已经比较开放一点的。我想什么就想什么。你今天有你说哦，中国你想当中国人的想法；我今天有说哦，我想当美国人的想法，或者说哦，我有说 我 想当台湾人的想法。 我觉得你有这样的讨论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该珍惜的东西。 本来就是，我觉得 可是中国是完全没有办法讨论这一点。 他们就是我没，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去到中国那地方的时候，我因为我没去过那种地方，所以我不敢说我可以去完全说他们是干嘛干嘛的。可是我能说他们的言论自由相对于我们是比较少的。我可以确定这些事情，但是我没办法像你这样说吧，他们说什么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那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不是到那边的人，我们不是干嘛的人，我们没有说去凭自己的极端去说他们是干嘛的，你知道吗？就这么，我觉得就没办法去，我自己是没办法去，因为我没去管这个地方的东西的时候，我没办法去评断那些地方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不能说国外是怎么多好，怎么大是多好，我没办法去这样说。 可是你又说你想当大陆人， 我觉得，因为我不是说想当大陆，我是说，我觉得我们的根本就是一样。 我觉得跟你一样，跟今天的我问我的美国朋友，他们也不会说他们是英国人。可是大部分的白人从在美国的白人也都是 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只有100多年，没有那么，因为美国他不是他现在400多年不是吗？ 那我是不太知道你家是不是外省人。但是我爸我妈我看过他们的族谱，我爸妈好像某一个是从康熙那时候来的，然后一个是从乾隆那边来的，这么久了，这个也有大概不要说300年啦，因为清朝300年嘛，至少也有200年了吧。200年的时间，我还能够不说我是台湾人吗？我觉得我没办法不说我是台湾人，我就是他妈台湾人，我从小到大就是在台湾长大，我的祖先也都是在台湾。那个时候可能是清朝，可是清朝那时候在台湾的也是叫台湾人、啊、 所以我希望什么样的人？是我希望到最后讲中文的可以自成一个国家，你知道吗 ？Why？ 就是我觉得这因为本来就是同国家。 今天再套一个你的逻辑。 会讲英文的。 讲英文的时候，英国的英文跟日本哎、欸，不美国的英文是不同体系的。中国的中文跟台湾的中文是不同体系的，马来西亚中文、新加坡的中文跟台湾还有美、中国也是不同体系 的。我的意思是，就是、 他们都是讲中文。 我们都是华语圈的，你知道吗？ 华语圈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国际组织说，说、啊、我们是华那时候华人的什么什么什么组织，我是没有意见的。但是我不认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同一个语言，我们就要成为同一个国家，我不认为这一点。 我当然说我们不一定要去行为它，可是因为比起去美国的话，我比较想去中国，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 可是你刚刚讲的整个前提是说我们还是留在台湾，只是台湾变成中国或美国了。 对、啊，如果是这种前提下的话，我还是趋向于去中国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一个地方他说的语言什么样子，因为你不能用你的去观感去感觉。我自己我的话，我还是去需要，因为我觉得，你看你奶奶、看你阿妈那些，他们一定没学过英文，他们都听中文，就他们的感觉还是这样子，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今天假设一个国家说我们要成为他们一定不会逼我们要学那个。今天他们如果是要。就是不要说统治，这统治已经有点像是那种侵略的那种概念嘛。就是今天他们要接收这块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自己在那边可能会想好一些法案，然后翻译或什么的，因为他还会确定说这边的人不一定会懂他们那边的语言，你懂吗？ 那你可以接受，例如他们歧视华人，如果你也要成为他的一部分， 我是觉得美国本来歧视就是一个他们那边的议题。 嗯， 那 为什么就我觉得 那我跟你讲，中国绝对上海人绝对歧视云南人啊！ 我觉得各地方歧视是一定的、 啊。对啊，所以我跟你讲，没有那个差别啊，只是种族跟地域的差别而已啊。只是种族跟地域的差别而已啊。 不，可能我觉得我去 你可能只是在一个直观上，你会认为说哦，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说我歧视你，跟说我问你一下，然后我再歧视你。可是从根本上，我就是一个歧视你，因为某一件事情，所以我歧视你了。歧视这东西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根绝的。你只是能从慢慢的去 push 一些那种一些想法，慢慢的去 push。可是这种东西本来就很没有办法是说就解决东西，你知道吗？就是不是说这样我就可以说我把你脑袋中任何一点歧视的点全部消掉，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这种东西就是慢慢的，每个地方都要慢慢来。我觉得歧视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很难的很难去解决的一件事情，但我是认为种族歧视只是一个比较表面上很快就会被人家认同的事情，但是我不相信同个种族之间就会不会有别的歧视。 我觉得种族之间一定都有歧视，我觉得这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到最后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因为你那样，我觉得比方说好，因为你想去美国，你是因为你觉得那未来发展性很大，你不想去中国那个言论自由下很压迫的感觉吧，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啦，我没有去美国之前，我对中国的排斥感没有那么大。让我去了美国之后， 对，你去美国之后，然后发现 很明显的感觉到， 因为自由度的开放，让你觉得他们那些自由度的封闭，会觉得他们那边比较好，是这样对吧？ 让我只是觉得我很明显的感受到，尽管他们跟我们讲同样的语言，然后在可能说节庆或什么东西是跟我们 很 相似的地方， 哦、对，因为你还是比较 prefer 美国那些人的吧，感觉吧，是这样对吧？就是因为 没有没有，我还是以一个台湾人的角度去想，我只会说。我认为，尽管他们讲的语言跟我们一样，节庆可能文化上面跟我们过的东西很像，但是在本质上很多东西跟我们是很不一样， 对，很 价值观是非常差、非常无敌多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差很多，但是我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我今天跟台湾朋友一起玩，跟我跟美国的中国的人一起玩，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 对，可是。很不一样之后，但如果你想象，假如大陆到最后的时候，因为假如到时候独裁者从共和的时候，你还会想要过去吗？ 可是我觉得他们共和之后， 我只能说啦， 他们共和之后，我们台湾就可以自己讲我们是台湾。 对对对，他们可以讲什么？ 可是他们什么时候会共和？ 那你怎么可以相信？因为我觉得不是什么可以共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要变强，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 对啊，我们要变强，我们要嘛就是依附中国，要嘛就是跟世界接轨。 对啊，就是人家是。 那你依附中国，你迟早就变中国的一部分了。 可是我觉得中国到现在的时候已经提到一个东西，因为他发现美国可以去对抗他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办法去依靠自己人口的优势吧？ 没有没有没有，中国他们自己一直都是深信着，他们就是一个要跟美国。西方国家抗衡的东方的一个国家，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霸 主，可是因为他们是因为他们人数的优势，不是吧？ 不一定是人数优势，他们一直认为他们自己有潜力，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中华的文化几千年， 不是人数优势， 几千年之间 人数优势是一定的，你知道吗？ 可是这一点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 那还是个点，你知道吗？因为你比方说，我台湾会说我想去跟美国抗衡吗？不会啊，因为什么？因为它很小。可是因为大陆那个大的地方东西，它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啊，可是不一定要人口啊，我也可以有资源啊，对不对？ 资源， 我今天把新疆人全部杀掉，我只要有新疆那一块资源，不是一样吗？ 是，人口就一定有资源。 不是， 我有 印度哎、欸，你想想印度人口这么多，它资源有一样变多吗？ 因为地大，因为地有那感觉、就是。 地大不代表人口多啊，你这个概念就不对。 不是， 这个、 我说地大代表说资源是够的。 对啊，人跟人口有什么关系？ 有资源就有， 我觉得不对啊！美国资源那么多，为什么人口没有比中国多？ 我觉得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不能说什么他们是什么多不多少不少，你知道吗？ 对啊，可是你这逻辑就不对了。你跟我讲，你刚刚跟我讲是说人口因为多，所以他们才会认为说可以跟美国抗衡。 对啊，因为 你现在又跟我讲说，因为他们其实资源多才可以跟美国抗 衡。不是人口多，但人口多的造就就是资源，因为人口多的就资源需求变大，对吧？ 美国的资源需求不一定大，可是他们资源多、啊。 可是大陆需求一定大，因为人口多、啊。 可是就算他们人口不多，他们资源还是很大。 可是因为需求多，所以能量需要大，能量需求就变大。 那你今天这样讲， 本地的，可是他是可能是外国的，就是简单。 你今天这样讲的话，他那么多资源都要给自己国内供应，他怎么要跟人家拼？ 他是卖给国外的，就简单。我就不相信美国全部能源都卖给自己国家的。 对啊，所以说你今天依照你刚刚的逻辑来讲说，中国之所以敢跟人家抗衡，是因为他们人口很多，他们资源很多，所以他还可以卖给国外。可是今天美国的资源也很多，假设他们两个资源一样，人口中国比美国多的话，那这样美国可以卖给人家的资源不是更多吗？ 可是因为他们可能发展更少，你知道吗？因为人多的代表说发展他们需求更多，大陆人更多，发展需求更多，你知道吗？代表他们的资源能量是更多的。 但是你有办法接受，假设像新疆维吾尔族这样，他们要接受思想改革这种事情吗？ 我没有接受。 对啊，没有， 但是如果你是你即将成为中国人，他要改变你原本的想法，很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对啊，这个是一个已经就是有点跳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话题了。就是其实中国虽然这么大，可是他们的人种不是只有华人而已。 那我比 方们刚讲到 种族歧视，那我们假如比方说啊，我们假如中国是共和的，跟美国是一样的话。你选中国还是日本还是美国？ 这一个就是已经完全把前提都改掉，这已经不值得讨论。 对啊，那我们就改掉，我们全部换掉的时候，你选哪个国家？ 这个已经不值得讨论了，因为这已经不是在我们刚刚之前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现况的中国国家就是一个独裁国家，现在的现况的美国国家就是一个共和国家。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可以跳脱。我他妈去讲那异世界国家，我就要跟异世界一样啊！这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了。 我觉得这完全是啊， 你不能够去假设一个之后会发生的事情，这已经完全是没有在一个讨论的范围，也没有价值的。 我觉得这不是没有价值，就是因为你去讨论未来的事情是为什么？所以你这样说，它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我们现况，我们现在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台湾 现况完全是 bullshit， 完全你没考虑未来的时候完全是 bullshit， 你知道吗？你没考虑未来的时候，你完全是没有意义。 那你跟我讲，现在到未来什么时候中国会变共和？你跟 我 讲，一个你要给我一个 range， 我才可以想说，我现在依照我今天假设我是一个台湾的政府，我要去 plan 说，我从什么到什么时间之内，我要做什么事情，到最后中国变共和，我们才可以开始去发展说我们要做的那些步骤，你懂吗？ 我没办法去肯定这件事情啊， 所以我们不该去讨论这件事情啊，因为什么 会讨论事情？代表说它有可能发生。 那我问你，现在蔡英文会去想说，今天中国突然他妈习近平被推翻，然后我们现在要在干嘛吗？不可能嘛！他们现在的假设就是说，习近平一直当总统，当他妈他死掉为止啊。怎么会去想说现在他妈的中国突然有一个地方开始起义，然后变成共和国家？ 我觉得啊，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历史上一定是去找美国的代表。假如真的要去分的话，一定是去找美国的代表。可是 ，OK， 到美国的代表的时候，反正我觉得说历史因为见证一切，我觉得没有怎样。反正我觉得都没有。我觉得你说是对的、啊，我觉得我说的可能是错的，什么是对的？我觉得到最后就是历史去见证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在当下，你觉得你是对的、啊，你觉得你是对，你是好的，因为你是往好的方向走、啊、你是对的。可是到最后呢，到底的时候，你没办法知道，你知道吗？ 对啊，所以我们要从现况去探讨，然后我们去预测、啊。但我们预测不是那种盲目的认为说，好，他一定会变共和，说明今天他妈的中国变成什么，变得更加独裁。军事， 我觉得 军事的， 我觉得 政府什么的，都你都 不 知道 嘛。我觉得没有说什么不好不好，我觉得没有说，我没有说好或不好，我没有说对或不对，我只能说，我们长久下来的时候，可能过几百年之后，大家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没有说什么好不好啊，就是历史见证就是这么简单。你有你的想法，我想法，就是我觉得很好啊，我跟想法跟想法。可以去对抗什么去 against 这样子，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啊，因为不能说 OK 你是好的，你是对的，然后我完全就要去依附你那样子啊，那样当然我觉得没有想法的人是最悲惨，因为他没办法去想说我能干嘛，我可以干嘛，我可以做什么东西。 可是我觉得你今天如果说中国会变成共和这一件事情。我们讨论的东西就变得没什么价值。 对啊，反正没人讲，因为你不知道啊。我们讨论就是，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起始点，如果你今天一直都本来就是以说、哦、中国可能说之后会变成共和或干嘛的， 那我们刚刚从头到尾讨论的东西都没什么意义。 对，本来就没什么意义啊，因为我们跑的是就是他们还没之前嘛。 那我干嘛干嘛？ 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想变得跟他们一样的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就跟他们肯定会变好、啊。因为比方说他们也来这边，我们变那样子的国家，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变那样的东西？你知道吗？人本来就是会变化的，不是吗？不是吗？因为我们到那个，就他，我们本来就 连旁观者都觉得你他妈的。 对啊，因为我们本来就从大陆来的。 你要跟别人辩论，你的一开始 不是吗？ 变啊！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本来，因为我觉得他们，我觉得本来就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辩论本来就是固定的问题吧。可是时间线是会推移的吧？我觉得好，你现在赢我，可是到最后到底的时候，你不一定是赢我，就是你我觉得 对啊。可是你今天。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假设我讨论未来300年、1000年之后的事情，我觉得是完全不值得讨论的事情，因为那个东西你已经完全不能够去判断了。今天说不定1000年之后，台湾这个岛他妈的因为某个火山的东西爆发沉到海底下，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你已经是不值得去讨论的，我觉得就是。那种东西是留给可能未来的人去思考，我们现在只要讨论可能说这近10年、20年的事情。那你认为这10年、20年可能中国会变成共和吗？我自己的想法是不太可能啦。 对啊，我也觉得，我反正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去享受几十年，我可能到死之后可能没办法碰。可是我只能想说，我到未来的时候，我想讨论的是，我到底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就这么件事情。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只讨论说10到20年，中国不太可能变共和。你还会想要当中国人吗？ 送你一个代表性的 招 牌。那什么？ 百变怪。 你还会想要当中国人吗？ 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中国人，我这样说。就是我们本来生就是中国，你知道吗？ 我只敢说啦，我们有继承到说， 我爱中华，我爱 中国，可能几千年的文化， 对。 但我会认为，我们就像是新加坡的人、马来西亚的人，他们有没有过 Chinese New Year？ 有。 为什么他会过 Chinese New Year？ 因为他们的祖先从中国来。你今天问他是什么国人，他们会说我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我台湾人不能说我是台湾人？因为他妈中国在那边靠北。 你的脚小心。 懂吗？就是这个感觉，我没办法忍住。我今天在国际上，如果我今天要讲我是台湾人，我得在前面灌个中国。你肯吗？我是不肯的，我是真的他妈不肯。我今天讲的是美国人，我还是可以说我是台湾人。 可是我觉得世界是这样子，世界没有什么肯不肯。 对啊，所以我才要跟世界接轨啊！我干嘛要听中国那一番话？我干嘛要听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讲什么东西，我们台湾人就得先听他的？就因为中国现在在各个世界的组织中，他占有一席之地，你懂吗？他占有一席之地，可是他为什么会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之前他就是代表在各个。世界组织中的 China， 之前的 China 可能是我们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但现在是 People Republic China，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个感觉是我根本就不懂的，因为我从头到尾都从来都不认为我是个中国人，我从小到大我都认为我是个台湾人，这个叫做天然独啦，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是我们说台湾的思考逻辑、台湾的价值观去出生，我就认为我是台湾人。但是，以可能说我们上一辈的人，他们可能还有接触过说，之前的戒严时期或什么中华民国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可能灌输他们一些就是关于说哦要反攻大陆啊干嘛，他们可能还有一丝丝认为说哦，可能之前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只是跑来这边避难，我们迟早要反攻大陆。但是到我们这一代。我从小到大，我都认为我是个台湾人。我从来都不认为我想要反攻大陆。我从来都不认为对岸的同胞是个同胞，他们就只是对岸的国家的人民。我是我这边国家的人民，我就只想要在这边可以在国际上说堂堂正正的跟世界上的任何人说，我就是台湾人。但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在奥运上面说我代表台湾国家队去打什么东西。没办法，我们要代表什么？奥运会的台北的奥运会， 我觉得， 觉得啊，事就是这么现实啊，你不能说你就闭嘴，不能说你就闭嘴，你就安静，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能说什么吗？我也想当，我也好想当个台湾人，你知道吗？我也想跟大家说我是台湾人，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就这么简单，就是闭嘴，就是我觉得没有说什么你是想干嘛，我觉得想这件事情就是个 bullshit， 就是你想干嘛，你想压力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没有说什么好不好，你知道吗？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你讲好了 ，OK， 换我讲了。 好， 你想想看，之前戒严时期的时候， 我觉得不用想戒严时期，那是以前的事情。 你现在可以讲这句话，就是因为有美丽岛事件，那些人原本不可以讲这些话的东西，他们出来讲了，才导致于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去追求我们所谓的自由权，我的话语自由，我的行为的自由。为什么？ 那想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你可以说完这件事情？你想这件事情 啊？对啊，所以。他们当初就是不能够讲这句话，他们不能够跟政府去对干，他们对干才发生这些变化。如果今天没有人站出来，没有人 step up 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我觉得是因为你本来就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有那种自由的感觉嘛，对吧？就是我本来不是，就是我没生下来不是会受约束什么，就是快乐长大干嘛，然后没有自由想法，就是这么干嘛。但是，那种想法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会碰到壁，你知道吗？ 对啊，可是你 他现在意思是，他不想放弃任何一个。 对啊，你今天你今就像是你今天不尝试，你就不会发生了。 香港人他们现在碰到有国安法这个事情，他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就算他们被政府打压，就算他们最后真的做不到性来讲，但至少他们努力过，他们不会一开始就说。那我们就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努力过之后干嘛什么之后， 那你不是你不 对啊，可是以你的逻辑，以你的观点来讲，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说你今天不能讲，你就 shut up， 那这一点不就是等于说今天政府叫你说今天人民全部人给我去吃屎，你就说我不要吃屎，但是你还是得吃， 因为 你不能够反抗。 我觉得悲伤，你知道吗？重点是政府不让人民去吃屎，这么简单事情啊。 今天中国政府就是跟你讲说，你今天如果要吃屎的时候，你也不能够跟政府反抗任何一句。今天武汉要封城，武汉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政府讲说，我不要封城。我今天假设我是住武汉的人，但是我工作在北京，我没有办法跟政府讲说，我就是要回去北京工作。我今天不回去北京，我就没办法赚钱。你没有任何资格，你没有任何权利去讲这些话。 可是我觉得他封城是为什么？他是因为他的安全考量，你知道吗？ 这一点就是因为你是独裁国家，你是集权国家，你才可以做到这么极端的事情啊！ 我觉得 今天虽然美国为什么没办法防疫成功，就是因为美国太自由。但是我认为自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对，我觉得。自由是每个人基本权利，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台湾防疫成功，是因为它地小。我觉得这么简单事情，他没有说什么，他 这个跟我刚刚讲中国的事情是没有任何關係。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们自，我觉得你觉得自由是，可我觉得封闭是不好的嘛。这样封闭就显得他好的、啊，不是吗？ 没有，我刚刚讲的事情是说，今天武汉封城，假设武汉里面有一个人。他是在北京工作，他要回北京工作，可是因为武汉封城，他没办法回北京，他没有任何一点点抒发的管道跟政府讲，他讲什么话，政府是不会管他的， 所以他跟公司讲就好了， 没有意义啊，因为政府今天下强制令，他就是不可能离开武汉。 对啊对啊，那他跟公司说， 而且你所谓的他们可以封城，他们可以真的做到管理，可是你并不知道他们真的封城之后，他们封锁了多少消息，而且他们怎么处理这些已经确诊的人。他们是放着他不管，你没有看到他们真的把他关起来之后，他们是怎么去做的？ 有啊，他们发生的任何事情是不会跟人家公布， 互相之间的消息是不能相同的。 全中国甚至于全世界，他们知道最后的消息就是哦，武汉成功封城，然后最后嘞病毒不见，这是他们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会知道的事情。但是你觉得真的是发生这样吗？ 可是你觉得你了解那些那么多，你会比较好？ 我是认为啦，我今天如果不知道，我心会过得更不好。因为如果今天我就是那个里面的其中一个人， 可是薛导演就是觉得你不会是你衰的那个，你不会是在武汉里面那个。 我觉得到最后，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到最后他们就是有自己的解决方式。因为我觉得到最后， 你 你知道他们当初封城之后，你的家人只要 好啦，我知道美国了，我知道美国了，我用抽烟的告诉你。 中国，你知道中国？那时候武汉有一些人民记者， 不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好啦，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了，因为我只想到说我是中国人，就这么简单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讲话都是一样，我就 对、啊。那我认为，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是中国人，你就要成为中国一份子。我认为今天就算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我回去又举到他们的原也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不说？那我就跟他们就好了，他们是比较好的国家。 好，那他跟我就跟他 ，OK 好吗 ？OK， 好 ，OK，OK，、okay, okay, 好，我错了，还行啊。不是，我觉得，可是因为我蛮是觉得、啊，因为我觉得那是因为你当下的感觉，你知道，因为刚刚感觉是。 Oh, 没有，我是认为说， 好了好了， 我不会因为说好中国那么长远历史，我就摒弃中国。我也会觉得说他们这个历史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但我只是不能够接受于现在现况的中国政府而已。 是，他知道 了，他丢了， 对。 你要去抽， 我要抽。要说呀？ 嗯。 你要上来吗？ 你还有东西吗？ 我还有东西啊。 对啊，我还会上来。现在几点？ 3:08。 傻小子，你他妈吵这么久。 剥削， 我觉得不是剥削，我觉得是我一点一点的把你的逻辑给推翻。 我觉得完全没有，可我到最后我还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对啊，反正， 要不然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把那个Suntory Whisky喝完，继续聊。 一定要喝才可以聊，对不对？ 还要继续。 西门弄，他们几点弄完？10点弄到1点。 十哦，可能12点。你可以先去排队了。 中的假酒，六个人。 哦，你说撞到那个？哦， 对啊，好像那则新闻。 然后咪咪去留言。 对啊。我一开始想说，反正应该也没有人会邀我，没差。没有，姐说，哎，我可以加你。 冲上去， 好好死啊！然后，安卓 Play Store 上面有一个软体，也叫 Clubhouse。 嗯。 可是它不是那个 Clubhouse， 它是一个什么管理新城的，它在第一名，然后好像一堆人去它留言一颗星，评论一颗星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社群，我不能账单账号老三小，不是， 傻眼。 啊，其实皮肤很好。 不是喝茶吗？爱。他在叫谁？阿婆。